成长，我为什么怕分手的伤？解脱是肯承认这是个错，我不应该还不放手。你有自由走，我有自由好好过。解脱是懂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这世界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 阿妹张惠妹的一首解脱之后，我们再来听听五月天的这首《盛夏光年》。这首歌呢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在1997年，五个热爱音乐的台湾青年聚到一起组成了五月天的乐队。1998年的时候呢，他们遇到了音乐上的伯乐李宗盛。当时他们将自己的 demo 小样《致你与春娇》寄到滚石，并且想这样一句话说：麻烦听完了再扔。这个差一点被工作人员扔到垃圾桶的小样被李宗盛捡到了。有一天呢，五月天就接到了李宗盛的电话，说你好，我是李宗盛。当时他们还以为是恶搞的电话。就这样，李宗盛把五月天捡进了滚石。 我骄傲的胸怀，我痛恨的欲望，再想起那些是我怎样要剩下几大碗马赛苦的未来，空放的光流爱早起可以走，放走起来把死的情放过来，我不转弯，我不转弯，我不转弯，

是回忆里满足的旋律。我可以想到你说的我都会相信，因为我完全信任你。是你的喜欢一首短的还是短，什么困难都觉得有希望。我哼这个你自然的就接下一段，我知道慢慢就在胸口。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能懂得你比自己更重要。我想说其实你很好，你自己却不知道，从来都很低调，自信心不高。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你不知道真心的对我好，不要求回报。爱一个人希望他过更好，打从心里暖暖的你比自己更重要。我也希望变更好。 梁静茹的一首暖暖之后，我们再来听到的是范晓萱的眼泪。在1997年的时候呢，梁静茹被李宗盛发掘，并且呢独自到台湾地区发展。1999年发行首张个人专辑。而在1999年的范晓萱早已经在央视的春晚上唱响了健康歌，而且呢开始摒弃之前的小魔女的造型，向爵士方向发展。我们要听到的时候，眼泪是黄国伦创作的歌曲，收录在范晓萱1995年的自言自语专辑当中。 青春我有张不老的脸，但愿它永远不被改变。许多梦想总编织太美，跟着迎接幻变。是最快乐的事，却又换来最痛苦的悲。苦涩叫做爱的甜美，我怎样都学不会。成长的滋味，眼泪忍住眼泪不让你看见。哦，我在改变，孤单的感觉你从不曾发现，我笑中还有泪。 心情也不一样。 9:33。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锦卫1033，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锦卫1033， 锦卫1033， 三河圣空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知识管家。 我是李福，我是知识管家嘉伦。本期内容和您一起来分享一下优秀的人所必备的品质有哪些。招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关乎公司能否顺利的发展。不过如果你能够制定出一份非常详细和具体的岗位职能清单，招聘工作就会随着时间和练习而不断的完善。这份清单里面包含着两个必须拥有的品质，五个绝对应该拥有的品质，以及一个非常特别的变革性品质。 如果你处在应聘和就职的阶段，以下这些品质也是需要你作为参考的。两个必须拥有的品质是正直和高智商。五个应该拥有的品质分别就是：第一，活力。你招聘到公司里的每一个人，不管担任什么样的职务，都应该充满了活力和干劲儿。他必须坚持不懈，日复一日地保持活力，而不是仅仅在特殊时期或者危机之中才是如此。第二，激励。你必须考核所有的应征者，看谁能够散发出积极进取的气息，带动他人共同努力，这种活力是能够传染给他人的。第三，优势，也就是做决策的能力。聪明的人在做艰难的决策的时候，希望把一切都分析得很透彻，可能会比较犹豫，这很危险。你应该在招聘的过程当中询问应征者他们如何做出艰难的决定，以及能够多快地做出决定。第四，执行，也就是做事的能力。很多人要么很聪明，要么拥有强大的执行力，但你需要找的人必须是两者兼备的人才。第五，热情。热情的人关注细节，他们有很强的好奇心，也会关心很多东西。下面我们再来说变革性品质，我们称之为慷慨的基因，它可以帮助其他人提高发展、成长和成功。有慷慨基因的管理层人员能够激发员工对于公司的信任，进而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力和创造力。如果你招募的人才具备了上述的品质，那么你的公司一定能够发展得越来越好。本期内容摘自微信公众号管理学大师，我是您的知识管家，希望本期内容会对您有帮助。 好消息，三和广电网络公司六加四 K 智能机顶盒套餐隆重上市，引领时尚新生活。欢享26元套餐，每天与您常伴，电视加10兆宽带，还能够拾遗回看。乐享32元套餐，每天多花2毛钱，20至50兆宽带任您选，多彩节目来相伴。畅享39元套餐，每天只需1块3，50至100兆宽带光纤，海量大片随便看。尊享58元套餐，节目丰富任您选，百兆宽带加电视，网速超快随便使。上述各项业务均赠送 4K 智能机顶盒一台和光猫一台。 4K 智能机顶盒内置 WiFi 无线上网，语音遥控选台播台，电视购物拾遗回看，海量应用，好莱坞大片尽在 4K 智能盒。欢迎新老用户前来咨询和办理上述各项业务。公司地址：三和广电网络公司1层营业厅，市信访局对面。咨询电话：96888-3220-797、3221-797。微信公众号：hbsh96888。 恒业金行无酒黄金终身换隆重上市，不限时不限速，零折旧，买黄金就买恒业无酒金 MLE 超级婚戒，8月26日三和首发，空中飞人撒钻戒，500枚钻戒免费送，8月26日恒业金行总店不见不散。咨询热线400-800-5620。 由三和市总工会、共青团三和市委、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的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爱的诗词精彩展播。下面这首李商隐的锦瑟，被忽略的心送给秋水成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似华年，专生小梦迷蝴蝶，万地春星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任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爱在七夕相约蒲然之情诗七夕活动，由三和市总工会、共青团三和市委、三和市妇女联合会主办。听众被忽略的心可获得由三和市蒲然生态园提供的价值200元的爱的奉献爱情大礼包和品味1033停车提示卡一枚。9月10日前请到三和广播电视台206房间领取，电话715-5630。感谢收听参与。 向远方，爱生活，向上的力量激励你我。 品味1033，三和圣空最美的声音。 前旧叠床，夏时梦长，秋时愁短，清冽途上不远望，薄情于痴谈笑于忘，世情冷眼眉浅长，难遇疏淡，难在得失，难是求而不得，一如彷徨，一如年少时模样，寻几处豪情和星光，一如原谅，一如年少时模样，觅几句爱人留绵长，多少凉薄世态可动荡，还有孤独要安康，多少遗憾自负尊严想，唯有时间不可等。 星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夜晚的时分用歌声和你相伴。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一位爱哭鬼，那么请你耐心的倾听一下他的心事吧。 我是爱哭鬼，我要哭掉对你的思念，大声的哭，你 在身边，我敢放肆的哭，电影感人，听情歌我都会哭，我爱哭，偷偷的哭，你清楚却伤我那么离谱，几句话语我的泪却止不住，你说分手时候仿佛早就想清楚，连我一个躲在角落来不及哭，只能傻住，我是爱哭的，对你的思念，看着镜子里面没稚气的脸，然后越哭越后悔，我是爱哭的，我要哭的对你的依恋，我也知道自己这样子不对，却还越哭越认真的为谁？ 如今站在台上，

资产资源的发包及处置情况，享受村补贴人员及其补贴标准，新增债权债务情况，新农合、新农保、基础设施工程招投标情况等村街财务信息。村民可登录网站随意浏览查看，哪里水分增加，哪里缺斤短两，哪里闻过是非，大家一目了然，从而有效规范了村街干部在村务管理中的施政行为，压缩和净化了农村干部腐败的空间和土壤。农监总站是阳光村务网管理的责任主体，负责安排专职代理会计具体实施村街基本信息及财务公开内容录入工作，并根据村街情况变化随时更新相关内容，确保公开内容和数据的时效性。代理会计不受乡镇领导和指挥，不与村街产生利益关系，最大程度保证代理会计工作的独立性、公正性。同时，代理会计严格执行工作纪律、承诺制度和工作责任追究制度，如因工作推脱等靠或失职、失误、失察等行为引发有关问题的，将严肃追究相关纪律责任，涉嫌违法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从而确保公开内容的真实可信。积极探索建立村街事务现场解答听证制度，将其作为村街村务网络公开的有效补充，在做好网络公开的同时，对村民提出的询问和意见，由各镇农经站组织村两委主要负责人现场接受质询，能够当场答复的当场给予答复，当场解答不了的于15个工作日内作出答复。同时下力度强化农村基层事务民主管理宣传工作，通过任职培训、板课辅导、政策宣讲、法律宣传等，切实增强镇村干部民主意识、法治观念、群众意识，剔除对村务公开的疑惑和模糊认识，促使基层干部讲政治、守规矩、依法办事，彻底清除占便宜、谋私利的想法。近日，六集政论专题片《法治中国》通过权威严谨的理论阐述，加上丰富生动的案例故事，一经播出便在我市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该片依照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法治建设新16字方针的逻辑思维，全景式的反映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瞻远瞩、审时度势、统筹谋划，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将法治确立为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带领全国人民凝心聚力，团结奋斗，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征程。大家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日益完备，为依法治国夯实了底气，为改革发展铸就了良法重器。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全面依法治国的历史性变革和辉煌成就令人振奋，催人奋进。今后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勇于担当，实干实证，奉法前行，不断谱写全面依法治国的崭新篇章。24号上午，市政协组织开展创新驱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视察座谈活动，市政协副主席夏凤英和部分委员参加活动。市政协视察组对同飞制冷设备生产线、天龙集团生物天然气工程和有机废弃物综合处置工程以及森龙药业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视察，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听取与会委员在创新驱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等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建议。夏凤英在座谈会上讲话，夏凤英希望与会委员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着力振兴科技，夯实创新之基，着力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着力抓好人才，打造创新之魂，着力解放思想，增强创新自信自觉，加快形成以创新为引领的经济体系和发展模式，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综合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之路，让创新真正成为引领综合发展，加快实现挺进30强、率先打小康奋斗目标的第一动力。

是你怕了，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烫下几点点了，说我忍了，你的不爱一旦你想念，我却看到你安慰的淘汰。 陈奕迅和周杰伦的这次合作，有一次呢，周杰伦在颁奖典礼上偶遇到了陈奕迅，然后呢，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的《淘汰》给陈奕迅看，歌里面所描绘的个性和态度，一听就知道是他特意为陈奕迅量身打造的。因此，在陈奕迅筹备《任了吧》专辑的时候，毫不犹豫地把这首歌收了进去。默读伤悲，林忆莲。 今夜的心情像一杯没烧透的咖啡，难解读不出的苦滋味，你没有一个这样的人，只有傻的可怜，而所有的悲伤自己扛自己背，给我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我不愿是一个累赘，给我一段时间默读自己的伤悲，让我保留我的尊严。直到彩虹出现那、啊

刘志祥那首《精武门》之后，再来听听任贤齐带来《对面的女孩看过来》。不会跳舞，嗓音条件也不是那么好的小齐任贤齐，打动我们的就是这样的一份诚恳和憨厚吧。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这里的表演很精彩，请不要假装不理不睬。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不要被我的样子吓坏，其实我很可爱。寂寞男孩的悲哀，说出来谁明白，求求你抱个美颜过来，哄哄我都快乐开怀。没理我。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还真奇怪。拍拍，为什么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着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紧握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 现在是20:36。为什么脖子那么长？因为我们努力向上。这里是品味1033，三和圣姑最美的声音。品味1033，三和圣姑最美的声音。接下来为您播出《行走城市》。 行走城市，行走城市。 出去旅行最好带一本关于目的地的书。欢迎来到行走城市，我是金灿。今天我们要去的地方是巴黎圣母院，而带上的书是《福年锦记》。青春是什么？可以说是美好又抽象的东西，大多数人都很爱它。有个女孩呢，是把青春最美好的七年浸泡在了巴黎这座城市里。巴黎给了她爱情和成长，但这不是全部。就像巴黎不只有埃菲尔铁塔和香榭丽舍大街，也有贫民窟。这个女孩就是今天这本书的作者郑乔伊。走进她的文字，你就会看到她多方面的成长，也能跟她一起体会生活在巴黎的感觉。巴黎圣母院塔楼前排着很长的队伍，大家都等着攀登塔楼。天放凉，风从路边超过，冻得整支队伍瑟瑟发抖。游客里有各国口音，不过都是好冷，队伍真长之类的小牢骚。塔楼的钟响了，钟声穿过人群，乘风消散在塞纳河面。长长的队伍挪了快一个小时，终于轮到郑乔伊攀塔了。塔楼大概有400多级楼梯，是螺旋形上升的样子，爬的时候不怎么累，晕的感觉倒是更明显。而且每个石阶都有坑，是无数脚印在无数岁月里磨出的痕迹。楼顶蹲着数不清的怪兽，狰狞的目光落到巴黎的各个地方。最著名的是托腮怪兽，它有个名字叫 Christopher。 虽然面目怪异，但它是和善的，双手托腮，若有所思。风霜，郑乔伊调皮地说，或许怪兽每天都在想同一个问题，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呢？站在塔楼的顶端俯视巴黎，塞纳河从脚边穿过，一波粼粼，美极了。绕过楼顶小道，弯腰走进钟楼，头顶木梁交错有致，下面有一口大钟。可惜的是，这口钟很久没响了。原来人们在楼下排队时听到的钟声，是旁边的机器播放出来的。读一本书看一座城，到巴黎圣母院会有人派发小册子，对法语感兴趣的话，可以中文版法文版各领一份，对照着学一学。《福年锦记》2013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京东售价26.1元。

中，几个呼吸就够。说什么都嫌太多，把现在的画面留到老的时候。 Look at the beautiful thing，Love is a wonderful thing， 就是那么爱你，什么都想为你，爱是一种不应正在发作，你知道我爱你，会爱到很久，甜蜜不必急着说，享受连天使都嫉妒的生活。只看你一秒，那是一万个心愿，都结化成一句我爱你。 光音乐时间最温暖的长颈鹿，继续在这个夜晚用歌声和你相伴，在这个夏末秋初的夜晚，要和你一起来聆听过完冬季。 Coco 李玟，是否也如往昔，很多的等待。 少是曾经遇见那个谁，转眼间流年和谁相依偎，你在试探谁的泪，谁又为谁伤悲，无所谓，恋爱已无法挽回，桃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遇见你万般清醒，一笑两人沉醉，无奈叹红颜如烟花一坠，纷纷扰扰的时间，说再见会在那天，我宁愿把你遗忘在昨天，用尽一生的执念，却难书写一个人，你是我最遗憾的永远。树下的人迟迟不见归，斑驳的承诺还牵绊着谁，遇见你万般清醒，一笑让人沉醉，无奈在红颜